getting down. And you still blind dressed. With speed, I rock. Little mama, come here, go rock. Get your back up off the wall. Little mama, come here, go rock. Till we giggle, get paid, and still be cool.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please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静静地唱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唱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歌来自周杰伦带出的甜甜的，也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听歌的同时是不是有一点饿了的感觉呢？最近呢有一个轰动全世界的包子铺，这个包子铺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这个包子铺的名字叫做 Tom's 包包，这个名字还是蛮卡哇伊的。这个包子铺的主人是一个美籍华人，他的老家是浙江，然后呢他因为很怀念小的时候在国内吃的包子，所以呢研发了几种新鲜的配方原料，再结合一些传统的工艺，所以在美国尝试了开了一家这个 Tom's 包包的包子铺。 结果呢就一发不可收拾。目前在全美国一共开了200多家包子铺，而且呢这200多家包子店呢还并不是走在中国这种啊中低端的消费路线，而是采用的是中高端的消费路线。目前在他们的包子铺里，如果想买一个最便宜的包子也要3美元一个呀，3美元一个的这个包子还是鲜橙红薯包。如果要吃他们包子店的招牌龙虾包的话，至少要6美元。据说即便是这么高的定价，在美国当地也有很多人啊趋之若鹜，根本就排不上队啊。最高记录据说有一个接近90岁的老大爷排了半个小时队才吃到了这个叫做汤斯包包的高价包子啊，放在国内应该叫天价包子了吧。听到这些，有没有觉得自己饥饿的情绪更加浓烈了呢？那就筹备一下一会儿去哪儿，或者是吃点什么晚饭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夏，爱你步步惊心，就在 MyFM 100.5。 我知道不是所有开始都会有美丽的结局，我知道不是所有努力都可以化作幸福，我知道不是所有爱情都会成为天长地久，我知道不是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所有拥抱都能安慰黑夜的孤独，依旧期待一次浪漫邂逅，让你我穿过人海相遇，不后悔用尽一生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其实不想走。也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可能很多朋友在考虑回家车票，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人在琢磨今年的除夕夜的年夜饭该准备些什么。当然也不可避免有很多朋友在今年的除夕夜会选择外出就餐，或者是叫外卖来解决年夜饭的问题。目前呢，从天津市的餐饮协会就获取的数据，今年的大年三十晚上预计会有120,000桌的年夜饭是来自像天津市的各种餐饮企业的订单，也就是说大约会有120,000个天津市的家庭要选择外出或者是通过酒店外卖来解决年夜饭的问题了。即便是初一到初六也有很多人继续选择外出就餐，预计会有250,000桌年夜饭。而且今年在天津市选择餐饮业进行这个订单的这样的年夜饭的订单，年夜饭选择比例最高的一个价格阶段。不知道大家的年夜饭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数字瞬间觉得，哎呀，看来一年攒下的钱这次年夜饭真的要散去呀。接下来 MyFM 100.5 送上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带出的天然呆。

真的太喜欢这两个女生的声音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在2007年，距现在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十年前他们合作的一首歌曲《女人们的咖啡》。而十年前那也是金海心第一次和海外的歌手一起录制歌曲，所以当她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台或电视台的时候，凭借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认识到原来内地还有这么有质感而又这么惬意的一款女声。但时至今日呢，金海心的名气还没有让像很多人想象那样大红大紫，这也是因为他本人过于低调的原因。不知道在2017年会不会有一些别样的起色，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 MyFM 100.5 送上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无月不作，就在 MyFM 周末放轻松。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

完美音乐时间，大家好，我是贤子。

阶段的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 FM 100.5，不间断的陪伴，只在这个调频。大家好，我是郭靖。 My FM。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大山腰，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压抑也在酝酿，你什么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黑白渐渐游走，生命在无尽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先打解压，音乐在萦绕，你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压力也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我用音乐来赞激，见不见不见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 FM。 Kryptonite, help us to the face and fade in light.

次再也不会遇见。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

情，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相信有一双手。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实现，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飞得更高，看得更

下笔，天空最亮的星星不能没有你，其实很多话都藏在我心里，黎明升起 所以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我们怎么 笑着我，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天撒野像一只蝴蝶，梦来梦回，花开花谢，不能没有你的季节。 要自听，尽情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我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会离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怕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纵然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我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幸福的门没离开， 别只给 我在听新闻里面说，他们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靠左，我们也曾听大人说，他没有光过，他们已经看见什么过， 森林不在，动物牵绊，人们拍照留念那些飞机残骸，妻离子散，空袭灾难，那些不敢谈政治的都去避难，被遗弃的小孩搀扶那颗炸弹，他父母被人用窗指着头要答案，若要停战先要谈判，这一片片荒凉土地幕后到底谁愿 过，钢铁都敢起火，看城市多折磨，请你配合我一起难过，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就得会刚离